因为甚至就算明知明听啊嘛，请问谢天父，求你俾我哋喺信仰路里边咧，都能够喺你圣经嘅指引里边，我哋学习再学习。多谢你俾我哋生活上冇呢个挂虑喺你嘅，你有你有你喺我哋嘅身边，咁样一路咁带领住我哋。感谢你赐俾我哋日用嘅食粮，照耀我哋喺人面前能够做出你要我哋基督徒嘅使命。希望你继续咁光照我哋，使我哋明白你喺我哋身上嘅旨意。以上所讲，奉主耶稣基督之名祈求，阿门。 好，开始讲三十三节之前咧，我想讲一讲翻上次提过一啲问题。其中或者講了第三十節先啦，不隨同我的舊時反對我，不與我收集的就是分散。嗱，呢句説話咧，就我哋其實好有一個潛伏性嘅危險，就係我哋人會即係當人倫同我哋一齊嘅時候咧，我哋會引用呢句説話喺度咁樣講：，你唔同我，即係你反對我，即係唔同我，就即係反對我啦咁啊。其實第一就呢句説話咧，唔可以斷章取義亂咁引用啊。因为耶稣讲这个说话的时候，其实是针对那些所谓心怀不轨的法利赛人。因为耶稣做了一些好的事，直接圣神驱魔，而他们呢不单止不相信，还要指着无辜耶稣呢是借用魔王 的能力来驱魔。那换言之，耶稣其实在过去这个我们读过的圣经里面都看到，就是咁啲法利賽人無論耶穌做咩咧，硬係要總之揾到最好揾一個痛嘅嚇嚟到去無辜耶穌嘅，所以我哋係既然拒絕相信耶穌咧，咁所以咧耶穌就講呢句説話。咁我上次都提及過咧，其實同馬爾福音第九章四十節，或者路加福音十一章廿五節，佢所講嘅説話啱啱其實有相反嘅意思啊。即係雖然咧，佢哋唔係同我一齊咧，但係咧，其實即係未必係啊點講啊？佢嗰個説話實際直接講咧，就係睇先馬爾谷第九章四十節。 好似話反對我 嘅 時 候同我一齊。係，你照下啦嚇。第同埋路加都一樣嘅，有咁嘅意思。第九章四十節。冇任何人以我的名字行了奇迹就会立即诽谤我，因为边个唔反对我就是倾向我，唔反对我已经是倾向我了。咁所以即系从呢一句说话里边，或者我哋去睇再睇埋咧，路加十一章廿三节。路加十一章。廿三，個説話其實同敏哥個差唔多嚇。不隨同我的，就是反對我；我不同我收集，就是分散。呢個咧同馬豆，呢個同馬豆咧就相似嘅。咁就係馬爾福嗰句嘅説話咧，俾我哋體會到咧。就因為即係唔係反對我就係直情呢度講，如果講中文譯翻咧就傾向我哋添，唔反對我已經傾向我哋添，咁啊唔單止話喺埋一齊嚇。咁喺而家有啲基督嘅教會裏邊咧，基督嘅即係宗教裏邊咧，有啲極端嘅分子咧，就真係可能會引用路加呢句说话，或者引用马豆呢句说话咧，嚟到去指责人哋啊，即系你唔系我哋嘅教会里边啊，即系反对我哋啦咁。所以我哋要留心，即系耶稣讲呢句说话，讲呢句说话，唔除了我，佢就反对我呢句说话嗰个有个背景，有个所谓 context 啊，呢个咁嘅情况，我哋先正容易了解呢句说话，唔好乱咁引用啊，纵使人哋咧。未必贊同我的，但是不贊同我呢，不等另一定就反對我們。然後呢就 你先講，然後上次又提出拎布個問題。咁拎布其實咧，原來唔係教會嘅教義嚟嘅，唔係教義嘅。拎布係教會嘅一個神學嘅學説，一種神學嘅推理學説嚟嘅。咁個基礎起自咩咧？起自猶太人，佢哋有一種觀念，就係墨西亞來臨之前、救贖之前咧，所有嘅先知死咗啦。咁因為墨西亞未來臨點咧，咁佢就去咗呢個地方，就係拎布。咁然後後嚟教會咧就借用咗呢個概念，就係嗰啲人咧，即係好人死咗，就耶穌未來啦嚇，未救贖啦。咁同埋咧，後來嘅嬰孩未領洗死咗，咁呢啲人咧就去咗拎布。但係咁其實咧喺嗰個歷呢個拎布嘅發展歷史裏邊咧，係有一段時期咧，就係直情喺奧斯定之前嘅時期咧啊，曾經定為話係異端，因為根本就冇根據嘅啊。咁不過聖奧斯定咧就喺佢嘅神學嘅解釋裏邊咧。漸漸咧就解釋咗，即係從而攞翻出嚟啫，攞出嚟嚟到加以發展。咁其實就算奧斯定咧推出呢個咁嘅 limbo 嘅再次攞翻出嚟嘅咁嘅學説咧，當時嘅學者、當時嘅神學家同樣有唔同意嘅地方嘅。咁而一路去到咧，聖多馬斯 Aquinas， 即係 Aquinas 都唔知邊個咩，即係多馬斯神學嗰、那個神學論集嗰、那個嚇，即係神哲學而家教會佢好。講嘅哲啊，讀嗰度嘅哲學啦。咁佢咧就再喺呢度咧，就係攞翻出嚟咧，就係解釋多啲嘢啫。咁教會一路都冇話將呢樣嘢列為一個叫教義。咁佢嘅意咧就係、是、即係正常話邊 marginal 嘅喺地獄側邊嘅嘢，又唔想話呢啲人咧，因為佢自己本身冇犯罪嘛。只不過有原罪關係啫嘛嚇，咁啊同埋早期嗰啲咧就耶穌基督未嚟救贖啫嘛，咁所以咧去咗個地方係一種解釋，即係的而且確教會最近咧下次都有研究呢個學説，咁曾經咧啲學者咧，而當時嘅學説咧，就係而家嘅現任教宗任教宗嚇，咁佢好啲老細，仲話係未做教宗嘅時候咧，佢喺個神學委員會裏邊咧，曾經都即係參與過呢個討論。佢都話呢個最多係一個神學嘅意見，唔係教義。如果要取消呢、這個嘅所謂咁學説咧，喺佢個角度嚟講咧，完全係同意嘅，即係佢覺得。冇需要，因為點解冇需要？佢因為天主嘅愛係大過，即係聖經裏面所講嘅啦。就即係你讓小孩子到我跟前嚟啦，嚇、咁佢哋的而且確冇犯罪啊嘛。咁佢哋只係冇再有原罪，但係天主如果個愛咁大嘅時候，可唔可以豁免咗寫咗個原罪咧？咁雖然冇詳細嘅解釋，但係教會而家嘅神學觀點就係話。這個學說其實沒必要存，即是沒有存在的必要，所以呢有意思說取消這個靈果肉的一種學說，最重要就是不是教義。 不過就開始要更正，有很多初學者新領洗的人就會問的，為什麼說地方，其實應用地方，因為很多人還是地方，其實 是 地方，不是地方，是一個狀態，一個 condition，一個狀態，咁個狀態就話喺跟因為咁嘅狀態咧，天主愛去到點樣去對付呢班人，或者點樣去回應呢班人？咁對於佢哋完全都唔識佢，或者根本係小朋友或者嬰孩，咁嗰點點樣咧？可能你用另外一種角度咧，都係另一種愛嘅態度對佢，但係點樣就係唔知，世人唔知嘅嘢嚟嘅。不過你用個名叫佢，暫時係叫做佢叫肉。啊，肉呢個字咧就係一個中國人咧就教落去嘅。呢、這個字好好得驚嘅，地獄 八層，獄嗰度係啦，十八層都嘢啦， 係啦，呢個好好得驚，好似係一層懲罰㗎嘛。 係， 咁個念字就可能啱啊，但係個獄咧就有啲馬過。 咁你亦都有神父咧，就喺曾經講過啦，我哋咪聖誕節咪一個 诸圣婴孩嘅，即系哈罗德啊，想杀耶稣嘅时候杀咗两岁以下嘅婴孩咧。嗱，呢啲婴孩好死，唔使讲，佢哋唔认识耶稣。 嗯，冇 机会认识耶稣。佢哋都即系冇犯过咩罪啦，系嘛？咁佢哋点解教会定佢为诸圣婴孩咧？咁啊，即系教会有个信念喎，有个信念就话呢一班人因为间接嚟讲杀错良民，啊，佢杀耶稣嘅杀咗佢，又为咗耶稣而牺牲咗自己。咁佢咩咧？仲有一个跟又系教推理嘅角度，就系话因为洗礼咧，我哋话。人的原罪的洗礼是靠洗礼洗他的原罪嘛，而洗礼是有多种方式的嘛，水洗、原洗和血洗嘛。那教会就有人认为说，诶，这诸圣婴孩就是血洗，虽然他没有宣信，但是由于他是那个背景是因为耶稣基督有人杀耶稣基督，他就杀了他们呢，咁所以即教會今日我哋都慶祝聖誕節嘅聖誕之後咧，慶祝諸聖嬰孩呢個節日。咁既然佢哋都係用血洗喎，咁佢話咁嗰啲胎兒墮胎嗰啲，都係血洗，可能可以血洗個歸為嗰類嘅喎。咁當然之後我哋而家唔係可以100%去 define， 不過即係我哋個推理裏面咧，可以話，所以佢哋好得救唔出奇啦。嚇，佢哋本嚟。當然，即係佢哋唔係自己願意要死，唔都唔係願意唔相信耶穌，但佢哋冇機會，佢哋未出世已經俾人整死啦咁。嚇！咁當然，究竟真係係咪有啲人話，好似而家啲社會話14星期就可以落咗佢，因為佢唔係人嚇，16星期咧就唔可以啦咁。呢個完全係冇一個絕對嘅準則嘅。當然教會。